墙壁，脆弱的人生原来不堪一击。啊，暴风雨不可理喻，把美好的事破坏。 平安车险欢乐送， 送什么？ 免费好礼送不停。68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，致电平安。